这个生态蓝地的美丽传说，品味一人分享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近日高温成为京城天气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7月12日是农历入伏首日，北京在持续高烧中迎来加长版的三伏天。当日京城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到14号的白天，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中国新闻网消息，今年6月份，北京市居民的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涨幅与5月份持平。暑期进入到房租赁的旺季，六月份的租赁房市场升温，拉动 CPI 的上升。北京市环境保护局12日通报称，今年上半年间，全市的环保部门针对大气、水、土壤环境违法行为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共开出上亿元的罚单。法治在线今天播出《民法总则》，规定了诉讼时效由2年变为3年。案例：2011年的1月3日，刘某向好友萨某借了7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2年。可直到2015年的3月，萨某才找刘某要求还钱，刘某拒绝。萨某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萨某有权要求刘某还钱，该权利诉讼的时效为2013年的1月4日至2015年的1月3日，但萨某却没有证据证明在该期间内他曾向刘某主张权利，因此认为萨某的诉求超过了诉讼时效，驳回了萨某诉讼请求。解读：民间借贷纠纷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很多老百姓往往因为不懂法，认为有了借条就可以随时起诉，殊不知法律对诉讼时效是有规定的。为了更好地保护老百姓的权利，2017年的10月1日施行的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由2年变为3年。如果是3年，萨某的诉求请求在当时就不会被驳回了。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最近在英国哈，他们的像英国的女皇，还包括英国的国王，年纪都非常大了。女皇已经有今年91岁了，国王更是快要上百了，所以呢，他们当然要退位啦，对不对？但问题是后继没人。哈利王子啊，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就发表了一通言论，就说：“王室家庭里有人想当国王和女王吗 ？I don't think so。我认为没有。但是呢，我们都会适时的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所以这篇一段话一发出来之后，所有英国的民众都知道了，王室家族没有人想当国王或者是女皇。哎呀，但是待机时间超长的91岁的英国女皇就特别不安地说，我要退休啦，你们赶紧让我快点退位啦，赶紧退位，我好写回忆录挣钱吗？ 回头看来时的路总有些复杂感触，我们走得那么辛苦，好不容易才到这地步，不被了解的痛楚，到不了爱的尽头，是你让我越过冲突，陪我走过风雨行走这一段路。如果开始就能看见幸福，不在别人眼光而雨中迷路，或许我不能把爱看清楚，想把你的手牢牢握住这的感触。 在看着手机一种独特，谁只是不必独特，我想验证欲望是要散不掉只留抓痕，别轻易就解释我但是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大爱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想说什么会沉默中安慰已无能舍，可是被谁为飞翔起来不可，有太多的问题每天流浪着，看不惯就调整完美主义制造规则，想当大商品无能再看着手机一种独特，甚至是不孤独的我想厌倦欲望是要扫不着只留抓痕，别轻易就解释我乱世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想说什么会沉默中安慰已无能舍，何时被谁为一起 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 极。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望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合租。 我出去和你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好，同时呢，你家宝宝有学英文吗？几岁开始学英文的？有一个孩子啊，去被妈妈带着去学前班报英文班课程，然后到了课程报班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家孩子几岁了呀？”“5岁了。”“5岁？哇，这么晚才来学英文呐！”所以这件事情呢，目前也是红遍了网络哈。有的妈妈说，我们家孩子啊，学英文学得早的，这个虽然只有6岁，但是词汇量已经到4000左右，可以跟外教正常语速交流，能写300字左右的英文作文啦。这都不输在起跑线上啊，反而是一听孩子5岁才来报名学英文的说，怎么这么晚才来呀？你看别的孩子都学2年了，词汇量都到4000了，是吧？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培训学校英文补习老师哈，我想说，真的，怎么才来呀？你看，害我少收2年的钱呢。 雨后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雨雾自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看你的眼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走不动，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在网络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母亲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 实的意义。 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 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聊起。 美女呢，电摩那头的女士们，你是多少罩杯啊？那现在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可能昨天我们说过，每年中国有10万女性去丰胸，对吧？去隆胸。但是呢，如果你不想动刀子，又对自己的罩杯不满意的话，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又便宜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日本一个公司发明的奇特 T 恤衫，它能够让你的胸部产生丰胸的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其实是利用一种视觉错觉哈，叫视错网格的这种视觉错觉，设计了这么一款 T 恤，然后穿在身上呢，就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看高楼的时候，会越往上看高楼越窄，对吧？这也是一种视觉错觉，其实它没有窄。那这个 T 恤衫也是，就你从正面看啊，就觉得哇，好丰满呐。但是其实并没有，它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从正面看确实，哇，好厉害。但是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就效果就没有了，这种视觉错觉就会被打破。而且这款还卖的挺贵的，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260块钱一件这么一个 T 恤衫。但你说啊，如果这款 T 恤衫流行之后，未来街上会不会有这种场景？就你逛街的时候，路上情侣走路都是面对面的走，我就不给你看侧面。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想问你是不是想要放弃，却害怕你也在问自己。分手是我们唯一的话题，却没有人愿意提起。如果一开口变成了结局，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活在过去。爱不爱错过更加让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你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里有我的命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我想我现在不够清醒，该爱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变成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Love words 爱情贴士的时候了。人们老说哈，老人说的经验，如果你在能一件事情当中能看到别人的错误呢，这就说明是清；如果你在一件事情当中能看到自己的错误呢，这就是醒。但是啊，如果在恋爱当中你敢说女朋友错，会让女朋友清醒。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哪里呢？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一样接受，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一样我 来陪着你。我们新闻界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速写师。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因为通常在过去那个年间呢，没有录像机啊，也没有录影机啊，也没有录音机，对吧？所以呢，当官方一些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会报社就会发一些速写诗啊，到现场去，然后用很快的速度记下来，官方说了什么样的新闻，然后发表出去，然后捋出来啊。但是呢，其实这是早年间有速写诗需要它了，现在有了录音机、录像机，还有各种东西，很高科技的东西之后啊，我们都不需要了，就录下来再说嘛，回去再慢慢整，是吧？但是在美国，速写诗又需要了。最近是 CNN 这个新闻社团哈，他们把一个非常著名的速写诗叫比尔·薛尼诗发布到了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过去的25年间，美国的白宫新闻发布会历届总统呢都会定期在镜头前出现举行一些发布会，但是特朗普这一届政府呢，特朗普一直在减少出现在镜头面前的频率还有长度，所以呢，而且还禁止发布会上有一些音频直播，不允许有音频直播。那有人就问啊，记者就问，一举手，为什么不允许在发布会上开音频直播？特朗普说，开什么直播啊？你看我推特不就可以了吗？直播什么呀？你们又不送我游艇。 Yeah.

我觉得我的手机应该是我的手的一部分，每天都长在我的手上。这是德国数据统计公司发出来的一个最新的调查哈，说我们中国人每天刷手机的时间有3个小时啊。但是呢还不是我们是第一，刷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是巴西，我们是第二。如果按每天清醒16个小时算的话哈，一天3个小时我们要看150次手机。当然这个专家是说了，这个沉迷手机呢，刷微信刷微博呀，会造成一些我们身体上像视力呀或者脊椎呀或者心理上的很多问题，大家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尽量把手机放起来好不好。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什么我们刷手机每天3个小时还居世界第二，不行我得多看几个小时。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He knows dirty secrets that I keep. Does he know it's killing me? He knows it, but does he know?Mother's hands have touched my skin. I won't tell him where I've been. He knows, he knows, he knows. Tearing me apart, she's slipping away. Am I just hanging on to all the words she used to say? The picture's on her phone. She's not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Just lie to me, there's no way.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Can't seem to let you go, can't seem to hold you close. I know when she looks me in the eyes, they don't seem as bright. No more, no more, I know. But she loved me every time. What I promised her that night caused my heart not to die. It's driving me apart. She's slipping away. Am I just hanging on to all the words she used to say? 寂寞像街灯，如夜就亮了，照进我心最冷那部分。我像个路人，想和爱情擦身，谁愿意停留片刻？无尽呐喊着，等待回声，这空城还有人，生命的不完整，等你吻合，我拒绝遗憾，一定有个人会在我身旁。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3号上午，廊坊市召开集中打击刑事犯罪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同各战区街道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廊坊市集中打击刑事犯罪百日攻坚战行动动员大会后，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推进我市相关工作讲了意见。他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的严峻形势，快出手，用重拳强力推进，推动我市打击刑事犯罪行动深入持久开展，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把防范打击涉恐涉暴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严厉打击群众反应强烈的宗族势力寻衅滋事、村痞镇霸为祸一方等恶劣行为，为年底的村街两委换届肃清障碍。要借助百日攻坚战行动有力契机，重点打击在拆违工作中阻挠执法、暴力抗法的不法人员，确保拆违工作有序开展。要重点关注以访牟利、非访活动，对于重点人员要按照轻刑快判的原则果断出手，严厉打击，确保在19大这个关键时期不出现任何影响社会秩序的活动。要以基层派出所为依托，重点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流动人口聚集地和小旅馆、出租屋等场所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地毯式的走访摸排，切实摸清治安乱点和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排查出的治安乱点和苗头隐患，要落实属地责任，坚持打小、打早、打苗头，下大力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机关要加大侦查破案工作力度，对相关违法犯罪线索要迅速开展立案侦查，把握时机，限时破案，以此形成有力震慑，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要组织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打击犯罪、维护正义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要鼓励发动群众勇于检举揭发各类刑事犯罪线索，要统筹社会各方力量，抓捕一批再往潜逃的犯罪分子，扩大百日攻坚行动的社会效果。各部门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韩占山强调，开展好打击刑事犯罪百日攻坚战行动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以敢打必胜的信心，全力落实严打整治的各项措施，确保我市社会治安不断好转，持续稳定，为挺进三十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后，市综合执法局立即开展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对迎宾路、鼎盛大街、西环路第九中学等处二层以上广告牌匾、停车桩、地锁、围栏等有碍观瞻、影响市容的各类建筑予以拆除。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执法车30余辆次，拆除城区内二层以上广告牌匾70余块，地锁20余处，私搭乱建5处。通过整治，城区环境容貌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市综合执法局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巩固扩大治理成果，一鼓作气，坚决拆除城区内二层以上广告牌匾、停车桩、地锁、围栏等有碍观瞻、影响市容的各类违建，还广大市民一个整洁舒适、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环保之声，河长制为什么写入水污染防治法？去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对推进河长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组织保障创新。在审议中，党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地方社会公众都提出要将河长制写进法律中，强化党政领导对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的责任。新修改的法律相应增加了河长制的内容。童卫东指出，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会纳入对他们的考核中，对他们的晋升奖惩等都会有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我市电网开展紧急负荷控制工作的通知。各镇人民政府、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市供电公司接上级紧急通知，因华北电网运行告急，需紧急开展电力负荷控制工作。根据工作要求，三河地区电网预计需在7月13号、14号根据下达的负控指标，分阶段开展负荷控制工作。此工作将造成三河地区全部工业用户停止生产用电，如未达到负控指标要求，将造成居民用户停电。一、停电涉及用户范围，三河地区全部工业用户生产用电，部分农村居民用户。二、采取的措施，由于近日气温较高，居民空调负荷较大，预计今日夜间工业用户负荷全部停产后，仍不能满足总负荷指标要求，届时供电部门将本着先停村街后停高层住宅小区的原则，对居民用户开展负控工作。三、相关要求，各镇街道办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以书面通知形式提前将停电信息发布到辖区企业、医院、居民小区等，最大限度降低停电影响，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一、相关单位要对属地重要企业用户以送达书面通知形式进行停电宣传，确保用户做好应对停电的各项措施，对于一般企业用户逐户进行电话通知。二、各镇区街道办要安排专人到村委会、居委会、物业公司等处告知停电信息，通过广播张贴停电信息等方式对停电信息进行宣传。三、市卫计局要提前通知各医院做好停电预案。四、宣传部门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平台等媒体对停电信息进行宣传。三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7年7月13号。 新一代美赛德斯奔驰 GLA SUV 4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乐 上楼出租，三河时段贾宁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飓风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聊的话题也是这个哈，如果可以重新回到高考的那段时间，重新选专业，你会选什么？为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就像去是一种默契，你就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到夜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

起来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听听歌哈。听众群当中有什么派派湖派派河哈，说那雪莉怎么还不留我念我的留言啊，我都等急了，我再不听你的节目啦。这样不是每一个听众的留言都能念得完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 Bruce Gunn 的留言。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第一选择金融专业，第二选择法学专业。为什么要选择金融专业呢？因为既然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钞票，为什么不直接跟钞票打交道呢？在柜台数钱也是很饱眼福的呀。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直接跟钞票打交道的行业就是能够挣钞票。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几人能相聚，死也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长天圈，岁岁年年。 这道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扇风残留在我眼中，我

静的拥吻，疼爱谁不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如果可以回到高考重新填专业哈，你会选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嗯，然后不是有我发现哈，我如果我回到高考的时候重新选专业的话，我选什么专业？我发现分数太低，只能专业服从。 你的电话没人接，无缘无故又失约，我和你有太多的心结，一整夜喝太多的咖啡，又开始一步见面，就算个性合不来，我早已被谁取代，你可以更干脆说明白，又何必无视于我存在，对我若即若离，故意是好是坏，宁愿你有话直说，不要躲我，不要失去联络，眼看着你越沉默，我越不懂，我做错了什么， 失去联络。

一路上听歌唠唠嗑哈。 嗯， 富士山上留言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专业的话，我想学法律，完成警校时期未完成的梦啊。说到法律呢，我最近还得到一个消息哈，说司法考试今年是最后一年，非这个司法专业的、非法律系的专业的学员还能够去考的。到了明年呢，可能就仅仅只有法律专业的学生可以考这个司法证了哈。所以想要还有未完成梦想的，今年抓紧了好吗？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为什么告别你要说什么在一起，已经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已经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在一起，已经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已经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倾听你说 我却越听越心痛，怎么你说的不是我，他比我多了什么，照料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总换不了你的心动。你让我憔悴很多，你让我不知所措，你一举一动我的心被牵着走，他不经意的走过，你就把我给 时间17点整，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在不同的地方开车上路，我们行驶在不同的路上，然后到达不同的地方。我们唯一相同的是，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品味